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许多的话剧演员都有着涉足影视圈的经历，但是作为一名北京人艺的工薪级话剧演员，朱旭朱老爷子第一次触电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半百了，虽说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朱旭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表现真可称得上是那句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星光之旅啊，就来跟各位一块聊一聊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在影视与话剧这两大表演艺术领域当中所取得的光辉，或者说是辉煌的建树。说起朱老爷子开始涉足大荧幕啊，是在1984年，他在电影《红衣少女》当中扮演了女主人公的父亲的这个角色。而1985年到1987年，朱旭又接拍了《小巷名流》和《古书艺人》这两部影片，而在这两部影片当中，他是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两个角色，无论是《小巷名流》当中幽默可笑的司马二哥，还是《古书艺人》当中表面窝囊但内心坚毅的闲师方宝森，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好了，下边呢，咱们先来欣赏一段朱旭在《古书艺人》当中的表演。 人家明天就要回话，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哥，大哥，哪儿去啊？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不过问，可大事儿你办不了，得我管。我找王司令去，教训教训他，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要告诉他，现在已然是民国了，不兴买卖人口了。把秀莲这么个招人疼爱的姑娘卖给个50多岁的老头子，我想着就恶心。 您小声点啊，别让他们的人听到。坐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吧。 那好吧，你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不能揍弟妹，可我是你大哥，我能揍你。别听老婆的。 我要是和他一条心，还能跟您商量吗？大哥，您想过没有，就是咱们回重庆去，也逃不出姓王的手心儿啊。40来里路，人家又有汽车，这算得了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他有汽车？那你就把秀莲给他。 哪能呢，我只不过这么说，咱们逃不出他的手心，也不能得罪他。这个事儿得好来好了。 这么个混账东西怎么个好了法？ 我想这么着，我去给他请安，带上秀莲给他磕头。他要是个聪明人，就该安抚两句高抬贵手。他要是来硬的，我他妈就翻脸给他拼了。怎么样，大哥， 你干嘛不一个人去，干嘛要带上秀莲去？ 我带他去让他们看看，他还是个孩子，没成人，做不来一派的。 他色鬼还管你大小，我跟你一道去。 不用，你得在家里照看一下弟妹。 照看他， 他得有个人看着。 好，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古书艺人当中的精彩表现了。而通过古书艺人等几部影片，朱旭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了。1993年，朱旭因为在电影《雀里人家》当中的出色表演，荣获了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说起拍摄《雀里人家》这部影片，还有几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身为话剧演员的朱旭从来不畏惧大段的独白，在这部戏当中有一场戏是朱旭扮演的孔令谭和他孙子一块去打猎，期间朱旭有这么一大段独白，拍摄的时候他的表演让剧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那说的是极为精彩，表演是极为生动。但是最后朱旭却发现自己的形象在电影大荧幕上没有出现，他在说那一大段独白的时候吧，摄影机拍摄的都是远山的雪景，让他配画面了，虽说没能看到朱旭的这种表演，但是他那大段独白也是颇具功力啊，让人叹为观止。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影片《雀里人家》当中朱旭的这一大段独白。 那天也是下雪，你奶奶抱着你爹走了100多里路，在陈庄上找到了我。军号响了，部队出发了，我狠了狠心甩开了他。你奶奶追着喊，看看儿子吧，再看看你儿子吧，部队在跑，我停不下来，军号在响，军号在响。 那您啥时候又见着我爹的？ 部队跑步前进，就像一股激流把我卷走了，生活全变了。后来我跟一个救过我命的卫生员结了婚，就是你北京的奶奶，现在她也不在了。再见到你爹那是建国以后了，我把他接到了北京，他说什么也不肯叫我一声爹，逼急了也不叫，两只眼睛跟小狼一样。没有多久他跑了，那么小，一个人跑回家了。 您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奶奶吗？ 怎么说呢，一辈子没在一块儿待几天，包办婚姻嘛。 爷爷，那您后悔吗？ 不，绝不后悔。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仁义的当家老生，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朱旭。说起朱老爷子在影视界当中的成名作，我相信大家不陌生，那得说是1995年的这部著名的《变脸》。他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老艺人变脸王，获得了电影圈内外的一致好评啊。由于这出戏的特殊情境，朱旭他自个儿必须得学会川剧绝活，也就是变脸，这对于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的确是颇有难度。但最终在专业老师的帮助下，朱旭还是成功地掌握了这门川剧的独门秘技。当然了，变脸的技法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不能告人的秘密。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朱旭在变脸当中的精彩表演。 你奶奶30年前跟人家跑了，嫌我穷，扔下个1岁的孩子跑了， 我呀，又当爹又当娘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到十岁上也不是得个什么病死了，他今年要活着都31了。哎，爷爷是个命苦的人呐、是落得心影香掉。狗儿啊、爷爷老了，有一天爷爷要死的。 爷爷不要死，爷爷死了我咋办？ 爷爷也不想死啊，可这不由人呐。我呀，我是一怕断了香火，没人传宗接代；二怕就是这变脸的绝活断了根。哎，只要你呀、听话，不怕苦，爷爷把心都掏给你，哎，爷爷把绝活都交给你，懂吗？ 嗯，爷爷，我要学变脸。 对，爷爷教给你。只交给你哦，这是咱的传家宝，不传外人，也不传女的。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变脸当中的精彩表演。在变脸这部戏当中，有这么一只小猴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直跟朱旭是形影不离。时至今日啊，朱旭还一直记得这个可爱的小搭档，在剧组的日子里他们俩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变脸当中有这么一段，是变脸王因为被误当做了人贩子被抓进了大牢，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小猴子目睹了演员们假装打朱旭的场景之后啊，他是疯狂地想扑向人群救这朱旭，由此可见这小猴子跟朱旭的感情有多深了。好了，下面呢咱们继续来欣赏一下电影变脸的片段。 老板，老板，我本来想给你送个孙子，没想到把你害了，害成这样，老板您冤枉啊，冤枉啊，老板你太冤枉了，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狗儿，不怪你，都怪我命苦啊，我认了。 老板，我把你的宝贝东西带来了，你看。 什么东西？我看看。花脸谱，变脸王嘛。给，带了阴曹地府下鬼去吧。 这玩意儿我耍了他一辈子没用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我把你断了，断了。 老板， 真的断了香火了。 老板， 苦啊，你别哭了啊，我前生啊欠你断头香，我今世还你性命债，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哦，狗儿，你把将军带走吧，夜里头啊跟你作伴儿，卖艺给你帮手，三月清明，七月半， 你给我烧几张纸钱，就算你对得起老板了。 老板。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变脸的片段。那因为年龄的关系，朱旭在影视剧当中扮演最多的都是父亲啊或者爷爷的类似这种形象，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父亲形象莫过于1999年的那部《洗澡》，至今人们还能记得清水池澡堂子里那份温馨的父子情。朱旭用自己精湛的演技把一个爱子情深的父亲的形象塑造的是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傻儿子二明走失时候朱旭的那份焦急啊，让观众跟着老爷子一块儿痛心。下面呢，一块儿来欣赏这段电影《洗澡》的片段。 你跟着我干什么？ 上哪儿去啊？ 上哪儿去？我找人。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找。 用不着你，你走吧，你回你的深圳去吧。一个大活人，居然就给丢了。你既然看不住他，你就别带他出来。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二明啊！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到底干什么？ 我回来看你和二明啊！ 你是看我是不是真死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澡堂子，你看不起我，我不在乎。我搓了一辈子澡。我看那些老客人，我知足了。你要干大事，你要挣大钱，你去干去啊！我们俩过得好好的，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我丢一个儿子，我认了，我不能都丢了我。 好了，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影片《洗澡》当中的这个精彩的表情。话说在涉足影视圈的日子当中，朱旭频频出现在大荧幕之上，出演了许多含金量颇高的配角。而在朱老爷子71岁那年，百花奖的大门向他打开了。朱旭因为在影片《刮痧》当中的成功表演，荣膺第24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而朱旭在《刮痧》当中的表演老道醇厚，就像一坛子老酒，让人回味无穷。在几场重头戏当中，他的表演情绪饱满，极为抓人，尽显一位宝刀不老的表演艺术家的风采。下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影片《刮痧》的片段。 来来，你坐这儿，再让爸爸好好看看你。我这把年纪了，我不想忘了你长什么样。丹丹，我是爱的呀，你别知道，我想他，我有照片，我看照片，看我真是爱。 爸，在这等我啊。 嗯，你干嘛？ 你哪也别去，我很快回来。 啊！哎，哎 ，Grandpa， 丹丹，丹丹，真是好孩子。爷爷回北京一定会想你的。 爸，我想过了，我们一起回去。Dennis， you stay here with Grandpa. I'm going to get our ticket. We are going back with him. Okay？ 大东，你说什么？ 我来美国那么多年，我一直把这儿当自己的家。现在家已经破碎成这个样子，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回到北京，我们还可以过团圆的日子啊！ 你真有出息啊！你想逃跑吗？你想放弃这场官司，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这么回去，你还是一个在美国虐待了孩子跑回中国的逃犯。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你躲是躲不开的。 你来美国之前不是准备了要面对困难的吗？大同啊，把丹丹带回去，就按照你说的，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有出息的人。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影片《刮痧》当中的精彩表演了。在涉足影视圈的这些年当中，朱旭的形象不但出现在大荧幕上，他在电视剧当中也是塑造了许多让人们记忆犹新的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他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饰演的溥仪。他把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普通公民改造过程当中的诸多心理矛盾和冲突演绎的是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可以说朱旭是真正的走进了溥仪的内心世界。好了，咱们再来欣赏朱旭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的精彩表演。 老溥呢？老溥哪去了？快让他上场！老溥，快上场！ 知道，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 能不能换一个人呢？啊！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哪能换人呢？ 就是啊，怎么会换人？ 哎，老溥，快上，快上！ 记住了，说真惨呐！ 哎，快上，快上！ 别忘了， 上，上！韩总，快快快！ 981，快！ 这点事 儿，老虎啊！哟，这两个美帝也姓狼啊？ 还真像。 我们朝鲜人民谁惹着你们了？招着你们了啊？你们狂轰滥炸，害死我们多少人呐！我儿子就让你们害死的，你们害得我们好苦啊！跪下，你跪下， 跪下， 跪下，跪下， 跪下， 跪下， 跪下！我打死你！ 阿玛尼，阿玛尼，志愿军优待俘虏。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后轱辘不转，你前轱辘转着。 问你们呢，你们对得起朝鲜人民吗？ 葫芦，葫芦就这样子。哎呦，摸多少烟多少 烟！别跟我装蒜！ 他说：“对不起您， 老大娘，饶恕我，是我们毁了你的幸福生活。我当了俘虏，罪有应得，还不知哪一天才能回国。我们也够惨的，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够惨的？ 说呀，这真惨！ 说呀， 真惨，真惨呐！ 我真惨 啊！” 我不惨呐、 啊！这哎，你可惨呀！ 我是不惨呐、啊。过去是西太后那波人硬把我搁在宝座上的，后来日本人又让我当了伪满皇上，你们以为我舒服呢？过去我也以为我是奉天承运、真龙天子，其实我是人间第一大废物。我过去，我心里头没有祖国，没有人民，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走狗，让祖国人民受灾受难，我有罪。我活了50多岁，到今天，政府和人民才把我由鬼变成了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我感到幸福，我感到幸福啊！怎么能说我比过去惨呢？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朱老爷子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的精彩表演。说起朱旭，之所以能够在影视作品中把握住角色的精髓所在，完全得益于他数十年的话剧功底。说到这儿呢，咱们一块来休息一下，欣赏一首许巍演唱的歌曲，叫《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韩涛再跟您一块来聊一聊朱旭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的那些经典人物形象。诸位，稍后见。 夏日已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曾有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头 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下半段节目呢，我继续来跟您聊一聊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朱老爷子在影视与话剧这两大表演艺术领域当中所取得的辉煌的不俗的建树。在影视圈当中啊，大家都喜欢亲切地称朱旭叫做朱老爷子，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可说是真切感人，而且入木三分。当然了，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在话剧舞台上几十年的艺术历练和沉淀。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朱旭堪称北京人艺的当家老生，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的第一批演员当中，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就他一个人了。很多北京人艺的中青年演员啊，都把朱老爷子当作是自己的精神领袖。虽说人们熟悉朱旭都是通过众多的影视作品，不过朱旭的专业还要算是话剧，而且人家在话剧舞台上的表演才算是自成一格啊！在半个世纪的话剧生涯中，他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像什么鲁迅笔下的阿 Q， 可能大家马上联想到的都是这个严顺开所塑造的那个形象。其实朱旭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也成功地演绎了一版朱氏的阿 Q。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话剧《咸亨酒店》的片段，朱旭就在剧中扮演阿 Q， 您听一听，别有一番风味。 喂，你看吧，那犯人从大牢里都绑出来了，哎，五花大绑啊，好威风嘞！ 哦，绑出来了。 胡说八道，那绑去砍头也威风嘛？ 你懂什么呀？你看清了，你都不敢挤到前面去，你有我看得清啊？不威风，那么多的人拍掌叫好啊！ 哦，你敢往前挤？哎，可挨了亲兵的一枪托子。 他妈妈的，那挨枪托子也比你强啊，你想挨还挨不上来，发货。 你好，让那亲兵揪着你的辫子，就这么一推， 你 赖里头让开，你敢往前挤吗？你呸， 呸，那也比你强，你算什么嘞？我看见革命党是什么样子了。 哦，是什么样的？ 那感情不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 哦， 那秀气的像大姑娘，可惜是剪了辫子的。妈妈的 是夏家的大少爷吗？ 哦，那真不含糊。 哦， 一出了大狱，就跟看热闹的人讲话来， 讲了半天嘞。 哎，讲什么呀？ 他讲什么你听清了？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讲皇帝是卖国的，当官的都是贪财的，那龙庭就要完蛋喽！大刀，通通大刀。他还说啊，国家是大家的，人人有份。 哦， 嘿，我阿 Q 也有一份 了。那我也有一份嘞。 啊，你也配呀、啊？你小弟就不配。他还讲，同胞们，同胞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包里的呗。 妈，你说一个包里的呗，你们都起来，起来，革命大刀。 阿Q，你不要命了？ 革命大刀。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话剧《咸亨酒店》当中的精彩表演。其实呢，说起塑造阿 Q 这个人物形象，朱旭颇为下了一番苦心。他不止一次地拜读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从字里行间去探寻鲁迅先生笔下最真实的阿 Q。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朱旭终于让鲁迅笔下的阿 Q 鲜活地走上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好了，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话剧《咸亨酒店》当中的朱氏阿 Q。 朱旭扮演的就是阿 Q， 郑荣扮演的是赵太爷。 阿 Q， 你真是发财还乡啊！啊， 是， 好，新家袍、新毡帽，好神气了。哎，你是在哪儿发的洋财呀？啊， 我到府城里去了， 开了眼了吧？ 那府城里有什么好看的？我还看不惯了，跟他们管长凳啊，还叫条凳，那煎鱼还切葱丝啊，连女人走路也是一扭一扭的，我看不顺眼了。 阿 Q， 赵太爷 回来了。 赵太爷， 发财了吗？很好，很好。听说你带回来一些个旧东西啊？ 没多少， 可以先送到我家里去看一看。这倒不是别的，因为 我剩的不多了， 以后有什么东西先送到我家里去，钱是不会少的哟。 是 啊，坐。 啊， 坐。哎，阿 Q， 你打府城里来？ 哦哦， 那里的情形很乱。 哎，乱呐、啊！哎，革命了！哎，造反了！有趣了，都穿着白盔白甲的，说是给崇祯皇帝穿的孝了。 哦， 嗯，他们都拿着板刀、钩镰枪啊，吆喝大家伙来干呐干呐，吓得有钱人家那些狗男女都跪下求饶命来。哎，那进士老爷、七大人都逃到这里来了。 这个你也都知道了？ 啊，三条乌篷船装得满满的。哎。还有姨太太嘞，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好朋友告诉我的，他们说就要来割他的命了，什么进士老爷、七大人呢，都要小鬼见阎王嘞。 阿 Q， 你也投了革命党？ 啊，投降革命了，割他妈的命。哎，革命啊！要什么就有什么，要谁做老婆就是谁。 阿 Q， 你的辫子也剪了？ 啊，没，这盘着了。哎，盘了辫子的就是革命党了。 阿 Q 哥，哎，是这么盘吗？ 哦，你也配盘辫子哦？你也配当革命党啊？ 你怎么不许我革命吗？ 啊，你王胡这些发货都不配，傻。 对，只有老 Q 才是革命的。 哎，你们听见赵太爷讲了？哎，我是赵太爷准了的。 哎，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各位，您正在搭乘的是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北京人艺的当家老生、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朱旭。朱旭在话剧舞台上辛勤耕耘了50余载，塑造了数不清的角色。不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那还得算是话剧《哗变》当中的凯恩号的舰长，就那奎格上校。大家看过哗变的一定对这个人物形象是记忆犹新啊。面对着这么一个具有偏执人格心理障碍的舰长奎格，朱旭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这位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角色他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难就难在舞台上没有什么动作，全靠着那么1800多字的长篇台词。开始的时候朱旭犯愁了，这怎么演？后来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朱旭，奎格永远是正确的，没有祈求人家理解的时候。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通过导演的启发， 朱旭最终把握住了奎格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哗变的首演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出结束以后，导演赫斯顿紧紧地拥抱了朱旭，向他表示感谢。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我非常感谢你。好了，下边呢咱们不多说了，来欣赏话剧《花边》当中最精彩的奎格的法庭陈述的片段。 我就先说这个草莓事件，整个事件的经过就是我被人家整了，欺骗了，出卖了。干这种事的就是马瑞克上尉，再加上那位可爱的凯斯先生。结果呢，全船的人都反对我，我手下的军官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啊，就是这个草莓事件太明显了嘛，明目张胆的搞阴谋，就是为了保护罪犯不受惩罚。马瑞克费尽心思要掩盖的那个小小的事实，那是我运用逻辑学的排他律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有人手里头掌握了冰箱的钥匙。哎，可是照他说呢，草莓是炊事班吃的。我如果肯花这点功夫，我可以用几何学的定律向法庭证明根本不可能是他们吃的，这就跟那个淡水事件是一样的。我的那些少爷水兵们一天恨不得洗七个澡，哎，我的储水罐里头老是储备不足啊啊！我要贯彻的无非是个简单的节水原则啊，可是不行，我们的大英雄马瑞克继续要哄孩子灌孩子，他还好，我们还可以举那个咖啡壶事件做例子。哦，对，我还是先说这个草莓事件。整个事件的关键就在于搜寻那把钥匙，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马瑞克在凯斯的配合之下搞得一塌糊涂，而你们也装模作样的搞了一通调查，结果呢不了了之了，这就跟那个咖啡壶事件是一模一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烧坏咖啡壶，那是公家的东西。哦，在你们呢就是哈哈一笑，以马瑞克为首的都是这态度，毫无责任心。尽管我一再提醒，不管三年五年，战争总有一天结束吧，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算总账的。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斗争，回回都一样，马瑞克跟凯斯老是在背后破坏我的威信，一天到晚争论不休。其实作为个人，我喜欢凯斯，我一直在培养他，没想到他在背后他捅了我一刀。啊，好了，关于草莓事件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哦对，食堂的账目问题我必须严格监督他们，请放心，我就是这么干的。这些人不是不想做手脚，是因为我在他们没有得逞。你们从来不肯把账目搞清楚吗？害得我一遍又一遍的查，不是少几分就是多几毛。这在你们看来这有什么呢？谁管账目清不清啊，就让舰长一个人伤脑筋去吧。我现在我敢说这个大话，任何人包括正式的会计师在内，你来查我的伙食账来好了，只要是在我任期之内，你要是能查出来美国海军凯恩号上的伙食账有一分钱的差错，我负责任。怎么样，还有什么？马瑞克那个宝贝日志里头乌七八糟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哦对，电影事件，凯恩号上的所有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一条，不尊重长官。然后我们舰上的那个放映员他整天撅着个嘴还人不理的样子，那天不等我到场，他大大咧咧地把电影放起来了。你们都在吗？军官士兵有一个人喊停了吗？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指挥官还没有到场吗？其实我比他们更想看电影，但是我下令禁演了，再出这种事我还要禁啊，不然怎么办？就因为你们无缘无故的侮辱了长官，我还给你们发奖章吗？这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侮辱，这是个原则问题，尊重长官，这是一条原则。 好了，各位，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话剧《华辩》当中最为精彩的奎格法庭陈述的片段。朱旭在话剧《华辩》当中所饰演的奎格，无疑他已经成为了北京人艺舞台上一个成功的角色范例。2006年，北京人艺复排话剧《华辩》，冯远征接过了朱旭的接力棒，成为了新一代的奎格。他的表演同样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冯远征也表示了，华辩是朱老爷子演成功的，自己接过来演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但是朱老爷子无私地把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走过的弯路都一点一点地告诉了他，化解了冯远征的压力。由此可见，身为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朱旭对于中青年演员是多么的关心啊，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的那份真挚的情感，几十年如一日。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朱旭在话剧《华辩》当中的精彩表现。 你有没有从凯斯中尉手里收下过110块钱？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这回事来。 他作证说你收过。 我收过，在什么场合？ 场合是在旧金山湾，你丢了一个木箱子。 这个事情有一年多了，丢箱子的责任在他，他坚持要赔，最后他赔了。 箱子里装的什么呀？能值110块钱？ 就是衣服、书记一些通常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凯斯负责呢？ 是这样，他是负责装卸驳船的指挥，他下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命令，结果箱子掉在水里沉了。 装衣服的木箱子掉到海水里沉了。 我还有些别的东西呢，我搞些纪念品，像珊瑚石啊。这个、 少校，箱子里装的是不是酒啊？ 绝对不是。 凯斯中尉说你是照一箱子烈性酒的价钱叫他赔的。 凯斯跟马瑞克是这儿的被告，乱讲一通。 这个木箱子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船上的木匠做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他离开船很久了。 这个随舰木工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还是在土阿鲁群岛的时候，当地的海军准将要一个木匠，我就把他调上岸了。这是去年5月的事情。 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不记得。 是不是二等水兵木工蓝火恩呢？ 蓝火恩？ 嗯， 好像是的。 目前在旧金山湾海军事故抢救学校里有一个一等水兵木工蓝火恩，被告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必要的时候可以叫他出庭作证的。 你肯定这是一个人吗？ 他的这个档案里边记载着他曾经在凯恩号上服役21个月，这档案上有你签名，叫他来作证是不是有好处呢？少校， 抗议这些与本案无关的木箱子的提问，要求从法庭记录上删去这部分证词。 长官，目前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奎格先生作为证人，他的证词是否可信，请法庭明鉴。本律师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抗议不予采纳。纪律员， 传他来做证人会不会有好处？少校， 我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是蓝霍恩他坐在哪一个箱子了。我曾经有2个箱子，我想起来。 是吗？这倒是个新问题，这是凯斯都没有提到过的。2个箱子全是蓝霍恩坐的。 那我弄不清楚的是，他那一次做了2个，还是后来又做了一个？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一年当中，我出生入死，参加战斗，又遇到台风，又在医院里头折腾了那么一串，我实在不那么清楚。 少校，这个案子的很多关键问题在于对比之间，究竟是你的证词可信呢，还是你手下的军官的证词可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要求法庭休庭5分钟，你利用这个时间把这木箱的问题想清楚好不好？ 没有必要。我好好想想。我想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不准确的。我曾经在圣地亚哥港口的时候，那是38年还是39年了，我丢过一个箱子，那个箱子里边装的是衣服，凯斯丢掉的这只里边装的是酒。 箱子里装的都是酒吗？ 我记得是。 在战争期间你哪儿弄到的一箱子烈性酒呢？ 这是在珍珠港，我从军官们手里头买来的酒票。 于是你就利用你手里边指挥的船把它运回了美国的本土。你知道规定里边？ 那规定我当然都清楚了，这个箱子在起运以前我把它封好了，而且我跟医用酒精是放在一起的。 美国国内烈性酒很缺货，而且贵得要命。我在海上服役11个月了，作为凯恩号的舰长，我给自己松动一下条例，大家都这么干嘛，高级职务总有点特权吧。我并不是要向法庭隐瞒这件事情，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我是把两个箱子弄混了。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话剧《哗变》当中的精彩表演。步入了老年阶段的朱旭曾经多次表示要告别舞台，但是出于对戏剧的热爱，他又一次次地留在了北京人艺的舞台上。2005年，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已过古稀之年的朱旭又在话剧《屠夫》当中神情兼备地出演了肉铺的老板波克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这出话剧，朱旭私底下可是做了许多的功课，因为年事已高，担心自己在舞台上会忘词儿，这记忆力毕竟大不如前。朱旭把整个剧本都手抄写一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方便记忆最好的一种方法，抄一遍比背好几遍都管用。但是他辛苦了，所以最终汗水和辛劳换来了他在话剧舞台上的再一次成功的表演。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朱旭在话剧《屠夫》当中的精彩表现。 向您致敬了，柯老先生。 致敬，巡班先生，早安。 报告老先生，今天您可不能够快乐了。 您说什么？ 就是说今天您别干了。 怎么？ 今天是过节呀，不能够开门。 巡班先生，连你都这么惦记着我，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不客套，先生。我没听懂您的话。 怎么？ 也许您这是一时高兴，随便的说说。 对，随便有那么点儿。 在这样的节日里，对吧？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对吧？ 您别老节日节日的，我跟你说，我没拿这当回事。不过您真可爱，我谢谢您了，还是让我开业啊？ 对不起，不客套先生， 怎么？ 您对这种命令可不能够马马虎虎啊！ 这怎么我没睡醒呢？干嘛命令啊？ 有关节日的啊，官方的节日 是 诞辰日，就是生日 啊。是，那又怎么样呢？ 您这是要干嘛呀？ 不是您干嘛，还有我得向您祝贺呀。 您不许你胡说，今天不允许。尽管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民同志都可以互相的祝贺，但是 每一个，为什么是每一个呢？ 是每一个呀。怎么您真不知道今天是诞辰日，不是元首的生日？ 谁的生日？ 今天是元首新帝国总理的生日，所以根据官方的通知，一切商店企业都不准开门，您懂了吧？ 巡官先生，我请问，那我哪天过生日？今天是我的。 那有可能，但是我不感兴趣，对此我没有接到命令。 那无论如何，过生日总是个个人的私事，对不对？ 那您的生日那是件私事，元首的生日那是全体人民的公事，是一件大喜事。您也应该参加庆贺。 是我如果不让我过生日，我也不给别人过生日。 好了，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朱旭在话剧《屠夫》当中的精彩表现。可以说在北京人艺这老一辈的艺术家当中，朱旭朱老爷子的表演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他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从初登舞台到如今，朱旭已然走过了60个春秋啊，在他心中始终保有这样一个信条，那就是只要走上舞台，就要认认真真的做戏。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随后一块来欣赏一下田震演唱的歌曲，叫做《回望》。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窗外涌动的人群，谁是我想要的人？时间虽模糊了笑脸，可带不走那一年。世事的变迁改变了很多的人。